你的花香气就慢慢的啊哈，一瞬间突然爆炸，连自己都害怕啊哈，有时候把你太过复杂，忍不住就走坏啊哈，等不到一个电话，等了一天不说话，这个为自己机会 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OK 这个小节呢，首先带你来听到非常温馨阳光的这首歌曲，来自周杰伦，收录在他2007年发行的《我很忙》专辑当中。这首歌曲呢叫做《阳光宅男》。 钥匙怪要带皮夹夹，后面口袋黑光的眼睛有几千度，白边穿西装裤，他不在乎，我却想哭，不顶不住他的样子，像刚出炉的昆布，爱到肉竟然会自带水壶，写信是用江湖走几路，一不注意就专属，我不想输，就算幸福。

如水想起昨夜的甜美已分不清梦幻与现实之间的终止点可惜他没有防备还不及逃脱危险天真的眼竟隐藏着尖锐无比的蛇心尖哦别在我面前出现别想得那么亲切别叫我一再陶醉敬佩两难的局面别说你有些想念别让我重复回味奢侈的身 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OK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我是苏宝 这个小节就带你来听到张惠妹2002年发行的发烧专辑当中的这首同名主打歌曲 到底该坐着还是站着时间快乐还是慢了额头好像有一点发热已经喝了开水喝了可乐怎么还是觉得有一点渴想必有辆火车又喷了一点香水又瞄了一次眉毛谁把莫名其妙的人都赶跑冷气早就坏了空气很糟到底要不要趁着最后一秒跑掉嗷 我开始发烧烧到连空气都在跳脚音乐